雪地黄昏缓缓两人，年轻的恋人已满是皱纹，回忆往事细数年轮，笑容里却仍有那一热忱。 听完了毛不易的芬芳一生，我们来听超级流量的蔡徐坤这首新歌 You Can Be My Girlfriend。 Tell me what you gonna do it, I just wanna do itTell me what you gonna do it, I just wanna do it, 满足所有幻想 Begging for love Summer to winter to summer to fall Feel like a wow, 这样不够 Give you my everything, 都还不够 I will show you, let me prove it Tell me what you gonna do it Tell me what you gonna do Let me show my love, girl You can be my girlfriend I just wanna talk to youDon't be afraid. Let me see your face, girl. It can be the one love. I just wanna love ya. Don't be shy. Love ya. Don't. I just wanna love ya. It can be my love. I just wanna love ya. You can be my love. Yeah. Let me see your face, girl. It can be my girlfriend. I just wanna love ya. Don't be shy. Love ya. Don't be shy. 就让我用一切把你微笑满足。流言蜚语在我眼里只是玩物，让此刻成为一时我们义无反顾，几十万人仰慕，我对你一见如故。幻想 begging for love, summer to winter to summer to fall, feel like a wow, 这样不够 ，give you my everything 都还不够。I will show you, let me prove it, tell me what you gonna do it, tell me what you gonna do. Let me show my love, girl, you can be my girlfriend.I just wanna talk to you, don't be afraid. Let me see your face, girl. This can be the one love. I just wanna love ya, don't be shy. Love ya, don't. I just wanna love ya. This can be my love. I just wanna love ya. You can be my love. Let me see your face, girl. This can be my girlfriend. I just wanna love ya, don't be shy. Love ya, don't be shy. Hey, my love.My love, yeah. You know I want you every day and every night, girl. I just wanna give it to you. Let me show my love, girl. You can be my girlfriend. I just wanna talk to you. Don't be afraid. Let me see your face, girl. You can be the one, love. I just wanna love ya. Don't be shy. Love ya. Don't. I just wanna love. 这种带着即兴感觉的 You Can Be My Girlfriend 来自蔡徐坤啊，作为偶像练习生的冠军 9% 的 C 位啊，如今认为蔡徐坤只是一个花样美男，你对他的了解真的是太不完全了。在首张的 EP One 当中有三首歌都是他参与了创作，并且呈现都是古典 R&B、Indie R&B 哈、等等这些潮流的风格。而人声的处理呢，蔡徐坤很喜欢用比较时髦的 Auto Tune， 就是人声那些感觉像过电的效果哈、当然时下最时髦的风格呢当属于 Hip Hop， 它完全打破了流行歌曲固有的模式跟审美，之所以能够盛行是因为这些风格切合了当下年轻追求个性的诉求。但是说唱呢一点不简单，除了嘴皮子要利索，节奏感要超强，词汇量也需要很大。我曾经呢给小鬼跟朱星姐在现场两分钟让他们即兴秀了一段 freestyle， 效果堪称完美哈，还马上上了热搜啊。接下来同样是来自 9% 啊，在本榜取得非常好成绩， 好久不见， 他的人生第一首中国榜的冠军单曲也是他自取的 Good Night。 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笑 the night, shout to the sky, don't yes call me, shadow will never ever fall behind. What is waiting for me? I've come to stay. Why should I be again? Walking across all the way. Maybe I just want to pass. The only way to really hear. I pray that to forget. 这首歌叫 Real, 来自许魏洲，这里面有极端嗓，是不是觉得很厉害啊？许魏洲出道两年，全面开花，影视音乐时尚哈、啊。虽然不唱 R&B, 但他却是周杰伦的小迷弟。这个金吉他力奥方文山填词，他本人作曲的《橙色天空》，他在中国榜 Top 40第35位。接下来我为大家介绍一组创作组合，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暖声双人组合，叫傅颖 and Sam。 他们治愈温暖的路线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当年的无印良品，但是时代早已经不同了。虽然坚持情歌的方向，可是傅颖 and Sam 他们的音乐呢也会融合多种的元素。我们来听一下他们摇滚曲风的一首《我们分开应该会更好一点》。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傅颖 and Sam。 像那是金色的模样，两个人看着同样的方向，这路上我们跌跌又撞撞，踩上又怎样，不经意黑白不再是规范，两个人感觉出现了状况，可以自由更宽敞，不为谁而跌伤。谁在变？ 是谁放大了缺点？ 绝对好运做上演，我没变。 自言自语在我面前， 我们都在变。 说抱歉，说亏欠，说当时一起写下诺言。不经意黑白不再是规范，两个人感觉出现了状况，这路上可以自由更宽敞，不为谁而跌伤。 亏欠，说当时一起写下诺言。 这首歌傅颖妍的 Sam 他们来自马来西亚，我们分开应该会更好一点。喜欢的话呢就为这些歌手打 call 打电话。这首歌呢本周新歌入榜第29，苏诗丁作词作曲编曲的梦幻病，从好声音到歌手充分展示了他娴熟的唱功。回归到创作一年，这首歌通过电子乐营造了一种迷幻的效果，带点意识流又有点神经质，相当特别啊。苏诗丁 找到了吗？远去了吗？冷却了吗？附属的直觉被时空之间确定了吗？消失了吗？带走什么？在坠落之前保留所有碎片，一满足就贪婪，贪婪神秘，一找到就亏欠，亏欠无声黑，夏夜在身体流动，自负就推翻，推翻认真，一认真就荒诞，快来不及，嘿，黎明前醒来。 本周新歌推荐，新

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暗点资讯。 开业啦，北京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开业啦，精彩活动等您来，敬请关注微信号。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文化展览资讯。由中国园林博物馆和中国昆曲博物馆主办的园林与昆曲展今天在中国园林博物馆开展，将持续到11月20号。本次展览选取了丰富的图文资料和文物展品，包含三级文物27件，围绕昆曲的历史溯源和艺术魅力、园林与昆曲的关系以及昆曲传承三大主题，为观众朋友们解读古典园林视角下的昆曲之美，感受中国园林与昆曲和谐共生的血脉关系。盆玩雅趣中国盆景艺术展日前也在中国园博馆中央大厅四季亭和室外展园半亩宣泄亮相。展览精选了100多盆景艺术作品，以植物、山石盆景为主，各具特色，姿态万千。盆景艺术家林红心今天还将参加盆景艺术展的群峦叠翠、汉末传千古等34件盆景作品捐赠给中国园林博物馆。继续来看，第17届颐和秋韵桂花文化节今天在颐和园开幕。芬芳的桂花为颐和园的湖光山色增添了浓重的传统文化氛围。桂花文化节期间，颐和园共摆放桂花154盆，在东宫门、仁寿殿等景区集中展示精品桂花。东宫门到仁寿殿区域是清代帝后办理国事的地方，采用了传统的双桂当庭形式，对称摆放了50盆古桂，游客能够零距离地欣赏每一盆百年古桂的风姿。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聚贤，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这里是麒麟在北京音乐广播直播中歌榜。今天聊一聊歌坛最近的一些全能的新秀哈、比如这一位呢，他曾经参与了王力宏、黄子韬、TFBOYS 的歌曲创作，2016年从幕后走到台前，兼具潮流视角跟扎实的音乐功底啊，也是 EDM 的特色，吸引了更多人的关注。我个人非常喜欢他，很有才，叫宫格。来听一下这首歌，叫《新生》。 想做的事情。 宫格先生，这名字就很有特色，宫殿的宫，阁楼的阁。我们看到本人中歌榜 Top 40有一首对唱歌曲叫做空舞，男生吴青峰，女生叫陈丽啊。接下来我来插播一下陈丽的歌曲叫好在。 水是脏的，天是灰的，梦是我的，心是苦的，楼是宽的，雨是冷的，灯是亮的，人是新的，我是午夜的行人，被寂寞抓住拷问，你是无影的星辰，照亮整夜的风声。 当然是互联网发展的受益者，和之前的像许嵩啊、汪苏泷一样，凭借他自己作品的一种魅力呢，在网络上闯出了一片天地，音乐风格不受束缚，变幻自在，很有自己的特色啊。很多文艺青年现在超爱陈丽啊。通过网络成名的创作歌手越来越多，下面介绍 J 上。高中毕业之后呢，他去纽约读数字艺术与设计，一待就是八年。在纽约呢，不仅仅接触了形形色色从事艺术的人，也接触到了欧美最前沿的音乐风格。那么回到台湾呢，在网上开始成名，后来成为了签约歌手。接下来我们来听听 J. Sean 首张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叫做《呼吸》。 总是很健忘的你，记不记得我？想要紧握你的手，想要约你一起走走，如果你确认回忆 wanna 陪你约个会，抓个背一起飞，你让我给你努力够了，我心送给你，你让我陪你入迷，都给你都给你，你让我没了呼吸，哦，为你动了心，虽然才心把你摆平，你的背影让我最心 山上呼吸。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继续留在台湾。下面是成军短短两年但是很有炸点的狮子合唱团 Lions 为你。 还有多少表白的空间，让我用心动时间证明够不够，什么比例才能够符合爱真的没你想象中的那么遥远困难。告诉你心中的我有没有几个、别人问你我是什么人，你可以告诉他我是他永远都追不 选择了一首比较温柔的歌 Line 狮子合唱团的为你呀、 他们当时一出道呢，登上了歌手，出道不满两年推出两张专辑，同时举行大型的巡演。我想这里面呢，除了有萧敬腾个人的影响力之外呢，乐队成员都是资深的乐手啊，而且他们非常多年的朋友，很有默契感。一出道就有大将的风范呢。老阿眼狮子合唱团为你，这里是麒麟，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说到创作新秀，我想起了前些年出道的白安啊，本周呢他为魏如萱娃娃写的晒伤排在 Top 40的第31位啊。白安呢咬字是非常的特别的，但是推出了麦田捕手接下来是什么之后，到现在已经有4年没有发片了。相信呢在他的师傅李宗盛提携之下，也许下一次亮剑会有不一样的改变呢。听一下白安几年前我只想在乎我在乎的。 我关掉电视，关掉音乐，我关掉手机，关掉查询的来源，我好想要安静的入睡。我关掉电灯，想关掉疲惫，想关掉陌生，陌生 前，我只想在乎我在乎的。北京音乐广播，你好，我是麒麟。聊聊最近的全能新秀，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小诺的第一张专辑里和爸爸不仁巴雅尔合作的一首歌曲，叫乌兰巴托的爸爸。 巴雅尔和女儿诺尔曼演唱的乌兰巴托的爸爸，我们在这里祝不仁巴雅尔一路走好，天堂多了一位草原永远的儿子。今年SHE 出道17年了，他们邀请到了好朋友吴青峰，写下了纪念的单曲《17》。17年弹指一挥间，三人有了各自的生活，各自的发展，但是姐妹情深就像这首歌里唱的那样，

回头望，身后一路像山川和海洋，昏黄路灯的光照在我背影更加的凄凉，一个人在路上背起行囊走向前方， 都叫十七，但是表达的含义呢各不相同。那今年 SHE 呢推出的合体单曲十七是今年他们出道十七，而刚刚这首歌呢在去年发表王源的十七呢是纪念他的十七岁哈。2001年9月，当 SHE 发表专辑《女生宿舍》的时候，王源还不满一岁呢哈。好，下面听到的是在去年年初李玟的单曲十八。在他18岁那一年，第一次离开家人身边去参加歌唱比赛，第一次站上了舞台，

半明亮，一半却哀伤。缘分你不在远方，一半诚信，一半未知伪 李榜去的12周成绩最高第七，来自莫文蔚的天一半地一半。那今年是 Karen 出道25周年，她用一张专辑我们在中场相遇，用和新老朋友合作的方式来纪念自己人生和音乐生涯的一种中场的感觉，记录过去奔向未来。接下来这首歌同样在本周呢离开 Top 40、上榜13个星期，最好成绩是 Number One。 我们来听汪峰时代的标记。 墙上只一个标记，插满傲娇的花季，翅膀消失在阴影，满街游荡童子军。老男孩感到恐惧，丢失了新的玩具，岁月撕碎着飞雪，撕碎浮光的虚。有人在战马，我静止的生命在飞洒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有人在战马，我强壮的生命在哭陷落着挣扎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山漫漫着天际，岁月迷恋着大地，春夜睡在欲望里，爱比不爱更孤寂。谎言现象成真理，可是换地成场地，春雨浓浓像咒力，散漫动辄的交易。有人在战马，不清澈的生命飞散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有人在战马，我深刻的欲望在飞散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

才那首歌是钟意轩十七岁的夏天，下面这首歌曲的数字也是代表年龄，我们来听陶喆22。 春天是他最爱的季节，当微风随意吹乱他的头发，他并不在意身边世界的嘈杂，只想着自己生命中的变化。还有15分钟才午休，从早到晚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过，安定的日子不一定就是幸福，忘不掉他在心里做过的梦。 等待未必有结果，一个人也能走上梦的旅途。 说17岁的少年还处在学生的阶段，生活在校园当中啊，象牙塔里面不知人间的愁滋味。到了22岁，走出校园，出入社会，去独立生活，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世界。一方面向往成为真正大人的生活，另外一方面又对刚刚结束的校园简单生活有所留念。其实无论17还是22，都太怀念那段在人生当中昂扬前行。满斗志的岁月啊， 如此的简单的梦，有没有实现？ 是个30岁，至今还没有结婚的女人， 笑脸中眼旁已有几道波纹。三十岁了，光芒和激情还没被岁月打磨，是不是一个人的生活比两个人更快乐？我喜欢三十岁女人独有的温柔，我知道深夜里的寂寞难以忍受。你说工作中忙得太久，不觉间已三十个年头，挑剔着轮换着还再三选择。 三十岁的女人比二十岁的女人单纯哈、同意吗？这是谭维维翻唱赵雷《三十岁的女人》，歌词从第三人称变为第一人称，也让这种对青春即将不再的自扰有了更加真实的感同身受哈、岁月如歌，麒麟在北京直播中歌榜。下面是陈楚生和 Spicy 乐队的35。写这首歌是因为乐队的成员都到了35岁的年龄，在而立与不惑之间，对于成长的经历有了一些总结，对人生有了更多的思考。比如陈楚生就说，喜欢踏踏实实做事，所有外在的光环都来自内心的努力，而不是表面的浮夸。35，陈楚生 Spicy。 装装起起伏伏，人生多少有些领悟，在纷乱的是非面前，晚点不再轻易表露，在现实和自我 讲出，在绚丽的光环背后，懂得平凡才是幸福。在失去和拥有之间，我开始懂得了满足。 陈楚生 Spicy 35，今天我们分享的歌呢，有17的青葱少年，也有35的人生感悟，有一起携手17年的互相鼓励，也有出道25年四分之一世纪的中场心声。时间是一把尺子，这些歌就是上面不同的刻度，有长有短，都是岁月的痕迹。节目的最后啊，麒麟邀请大家来到9年前香港电影《岁月神偷》的主题曲，李治廷的《岁月轻狂》。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继续中国歌曲排行榜。 雪一般的少年，风一般的歌，梦一般的遐想。前的你我，手一挥就再见，嘴一翘就笑，脚一动就踏前，从前的少年。放眼看岁月轻狂，啊啊啊，岁月轻狂，起风的日子留下奔放，细雨飘飘心晴朗，上去云上看，云上走一趟，青春的黑夜跳灯流浪，青春的爱情不会忘，不会想，不会答，不回眸，反正也不回头。